新传媒属下电台剧本第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加冷综合诊疗所昨日正式开幕，为提升工作效率，诊所使用智能疫苗管理系统，成为本地第一个采用这一套系统的综合诊疗所。此外，加冷综合诊疗所亦设有由病患代表、看护人和义工组成的患者咨询委员会，委员会将会定期提出反馈和建议。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高于3000起，报3162起，另外又有4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0.96， 目前有237个人住院，其中19个人需要氧气供给，5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受到疫情的影响，人民行动党妇女团事隔两年之后再次举办母亲节活动，并且呼吁社会给予女性看护者更多支持和肯定，特别是来自社区的扶持。今日是母亲节，加上聚会人数不再受限制，受访的餐厅业者这个周末也都接到更多的大组聚餐预订。另外，武术龙狮总会表示，跟住政府放宽防疫措施，所有舞龙舞狮的活动可以恢复举办。武总亦都计划在今年9月恢复举办全国舞狮锦标赛，详情近期公布。马来西亚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4日处于1000几起的水平。马来西亚卫生部 COVIDNOW 网站的数据显示，当地昨日新增加1372起病例，另外有3个人病逝。韩国军方指朝鲜昨日下午怀疑好似利用潜艇发射一粒短程弹道导弹，这些是朝鲜继这个月4号发射了一粒好似怀疑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时隔3日再次试射导弹。另外，韩联社报道有迹象显示，平壤政府在咸镜北道的风溪里核试验场3号坑道的活动越来越频繁。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表示，朝鲜可能会在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后日的就职典礼和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的期间进行核试验。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则认为，平壤政府有可能在这个月完成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并采取进一步的超人行动。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表示，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入面的年长者、妇女和弟弟哥已经全部撤离。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乌克兰当局可以由亚速钢铁厂入面救出超过300个人。新闻报告完了。